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二集。 你叫什么？ 竹寒终于肯睁眼，目之所及皆是荒芜，仿佛他是在自言自语。阴摩罗这下开心，笑嘻嘻地说道：我应是叫阴摩罗吧，林子里的鬼都这么叫的，世人名字也都是两三字，譬如常在林子另一头玩的小孩，有时候别的鬼也会同他们一起回来，就讲今日又同王小虎、张小龙还是谁谁谁玩耍。他重复的：我姓阴，名摩罗，你可叫我摩罗。话毕，他虽离得远，又月黑风高的，仍能看到竹寒刷得红透了脸。你脸红做什么？世人不都是这般，第一字是姓，后两字是名。阴摩罗懂得很。 你今后莫再让人唤你摩罗，叫你阿阴或是阿隐，阴隐可通，也是好听的。 他善良却也多事，放下心房还给他改上了名字。你须得给我个理由，我才听。 不可说。 悄悄告诉我呀，我又不告诉别人。竹寒双手合十，掌心已经出了汗，刷刷直流。头低下去，蚊虫般小声开口： 名爵古典有记，摩罗意为障碍，银饰男子，难根。 林子夜晚愈深，鬼火惺忪，凉意席卷，静悄悄的可听见山上撞最后一次钟。那是他头回下山，被困暗林，开口说秽乱话语。这夜不凡，起阴摩罗鬼，陆绝宗传人，至此一经相会，千万年洪波骤起，永无宁日。如果一团灰烟也能晕倒，那他现在一定是更平整了些，不消半刻便又来了劲头。那你唤我一声吧，我听你的，改这个名字。竹寒对着空地颔首： 阿姨施主。 明明是奶声奶气的年纪，偏偏说话又故作一副老成样子，真是不可爱。又要唤施主，施主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只叫阿音。不要叫施主，只要叫阿音。即便他声音撩人，盈盈绕绕在心头，竹寒仍旧摇头。两人一个非要强求，一个抵死不从。可煞费口舌的是他，他只摇头就好，因而最后投降的也是他。小师傅，你给我讲讲你们人世间的故事吧。 我不是师父。 阿音有些烦躁，只觉得他顽固不化，无趣得很，却还是开口带过去：你给我讲讲嘛。他淡笑，微微低头，又是不太赞同地答道： 我从未在人世，我在宗内。 从未下过山的小师父不知山下风光，人情百态，也不知这般是好还是坏。那时竹寒断然不信，在未来日月里，自己总会跌入俗世，再难回头，这便是后话。他以众生平等要挟，竹寒还是无奈给他讲起故事。先说的是名爵国的古老时间单位，他心里要盘算着还有几须余天会放轻，他好出林。典籍有记：一刹那即为一念，二十念为一瞬，二十瞬为一弹指，二十弹指为一罗玉，二十罗玉为一须臾，一日一昼为三十须臾。阿音不觉枯燥，听得认真。因五百年从未有人愿意同他讲这么多话，鬼也没有。又从觉宗祖师开始讲起，觉宗当年举国迁移，如今正在大唐传承。阿音记忆中林子里的过路人说过，国师正是觉宗天师。 他贪恋着此刻他娓娓道来的静谧时光，只觉得宗庙在他口中都可爱几分。小小少年话语不绝，仿佛一字一句都早已镌刻心头。但时间总是在走，且你越沉浸走得越快。云与远山相接，浮光掠影，太阳即将完全露出，山上撞了清早的第一声钟。他话音落下，抬头暗喜，都被阿音捕捉到细微表情。你要走了是不是？语气空乏，泛上丝丝疲累。朱涵起身扶了扶身上泥土，合掌颔首。 阿音施主，有缘再会。 说完转身便走，毫不留情。朝向的是古刹神光，那里有万卷文书，朝霞清露，他心中有灯，将要做的是度化众生。林子里的鬼都钻进了棺椁或是石缝里安眠，地上枯枝枯叶作响，不只是他踩出的声音，身后还有一团灰黑的烟尾随，直追到了林子口。他初出成形，不可远离湿气太久，更遑论朝阳最炽，现下已经觉得浑身将要炸裂，再难向前一步。拼了最后一口气喊出，声音有些嘶哑的难听。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。 他闻声驻足，却未回头。 法号竹寒。 竹寒。竹寒。记下了。 不知是否是竹寒的错觉，仍是那声音，有些悻悻凄冷地道了一句。 你给我讲故事，我很欢喜。 他略微触动，可仍加快了步伐，只是心跳有些快得不像话。而阿音最后清晰意识是见了远山上的恢宏古刹，上书清觉宗三字，很是壮丽高昂。一阵黑影拂过，仿佛从未有事发生。棺椁里阿音吸了些阴气，再加上石棺遮光，很快恢复清明。而这里面又有另一只鬼，样貌凶煞丑陋，周身又有些似气非气的光，他头回见着，并是个稀奇的鬼。 我听说你500年好不容易成型，这才一夜就爱上人了，还是个童子鸡。 与你何干？报上名来。阿音有些怒，那鬼怪表情永远是副死人相，闻言冷哼道： 要插。 哦，不过是个有丑陋身形的鬼，高贵不了我阴魔罗分毫。 滚出我的棺椁，丑八怪。他也不气，吊儿郎当的语调说道。 好歹是我救你，不然遇到宗庙里的人路过，定把你超度了才是。500年也不过是白送而已。至于相貌，好歹我有实力，你呢？ 哼。阿音不为他前一句话羞愧，却为他后一句话沉默。 是了，能发出妖媚有神的女生又如何？我甚至不敢让竹寒看到我的样子，我只是一团灰气呀，和山上的炊烟并无区别。 竹寒回到清觉宗，师父程善质询道： 关城，为何彻夜未归呀？ 夜深迷在了林子里，遇上个阴魔罗鬼。 程善了然说道： 世间万物皆有生机，但不作恶便是良善。你可曾为他诵读典文呢？ 竹寒手掌间先出了汗。 同他理了宗法。 他差点破戒，想要撒谎答一句送了，庆幸及时止住。老师傅笑意很深。 甚好甚好。 许久，竹寒忍不住开口问道： 师傅，阴魔罗鬼中可有女子？ 无，都是死去男子，因生前怨念太过所化，人头鲁身，老者之貌，声音嘶厉难听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演。